天晚上桥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。 把密码告诉他。 你知道吗？那个密码。 就这样呗，你会后悔。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《夜色撩人》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。 出差的时候，他来家里看吗？ 没有啊，是。 放开我！ 我觉得我跟乔北，我们俩会。 第50集。这天适逢庙会，前门楼子下，那跑竹马的、抖空竹的、耍龙灯的、吹瀑布汤的、吆喝泥娃娃的，人声鼎沸，生机勃勃。红艳艳的山里红，紫溜溜的长甘蔗，白花花的爆米花，黄灿灿的大柿子，五颜六色，甚是好看。只看得刚一眼花缭乱，本想多看看，但是一想起啊给李莲英找媳妇的事情，便无心看了。进了西河院，没有多远，一拐弯，穿过珠宝市、廊坊头条、观音寺，最后来到了陕西巷，进了一个深深的夹道。里面有个小院子，推门刚一进院，就见一个又白又胖、满脸笑容的中年老鸨迎了出来。 哎呦，刚大人呐、您好久没光顾了，今天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来来来，快请快请。 进屋坐下，喝了两口茶，刚一边开口了。去把你这的姑娘全叫上来。这地方刚一以前也来过几次，老鸨知道他出手大方，闻言赶紧出去叫人。不大会儿功夫，只见他领着10多个妙龄女子走了上来，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。刚一看了，不觉得心花怒放，心想这事儿总算可以大功告成了。仔细瞧了瞧，只见刚一指着中间一位皮肤白皙、身材窈窕的女子说：他留下，你们都出去吧。老鸨见到此情景，急忙吩咐： 快快都下去，如玉啊，好好侍奉刚大人。 说完转身想出门。回来，还有事儿找你商量呢。 刚大人，不知还有什么吩咐啊？ 我打算把他赎出去，你说吧，多少银子？ 一听这话，老鸨心里直纳闷，以为刚一开玩笑。 刚大人，您怎么买这种女子啊？ 别废话，多少银子？ 契约上写好5000两，不过刚大人您要， 就3000两。 不就3000两吗？刚一从怀中掏出一叠银票扔在桌上，领着那女子便走。回到家里，刚一才将事情说出来。那女子想想啊，待在那地方还不如嫁个太监，也便答应了。刚毅自己简直都不敢相信，连忙唤过夫人，将那女子细细打扮一番，便直接送往九醋局胡同李莲英的府邸。自那天托刚毅给自己找媳妇，一连5、6天一点消息都没有，这可把李莲英给急坏了。这天用过午饭，李莲英正准备去刚毅府，可谁想刚毅出门正好碰上了。刚大人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 总管，您的事儿我能不尽心吗？您瞧，哎，满意吧。 说着刚毅用手向后指了指，李莲英这才发现后边还有顶轿子，一位女子正走出来。细细端详，只见她身着镶明珠带花边的粉红色裹身旗袍，头上戴着金耳环、银宝簪，手上戴着翡翠手镯，珠明玉润，体态窈窕。特别是那双大眼睛，滴溜一转，哎呦，秋波闪烁，神如带钩啊！只看得李莲英如痴如醉。 刚一见此情景，心里不由得一喜。总管，您看还满意不？如果不行，小弟再重新找个。满意，满意。没想到你啊，办事这么周详，咱家一定不会亏待你。李林笑着说着，接着又转脸问那女子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 张如玉。” 那女子娇滴滴地答道，宛若大家闺秀一般。“哪的人啊？”“ 山东人。”“ 在这儿做什么来着？”“ 给人家做丫鬟。” 李莲英听了，觉得不错，于是便定了下来。媳妇儿有了，剩下的事情自然就是准备完婚。当下广发请帖，消息传出，京城哗然呐。太监娶妻，这在大清朝可还是头一遭，一时间议论纷纷。但大多数人只限于私下里说三道四。李莲英是慈禧太后跟前的红人，谁得罪得起？更何况这事儿还得了慈禧太后的恩准。可谁想这事儿啊，却偏偏惹恼了一个人，谁呀？督察院御史。这朱一新性情耿直，遇事敢言，以不怕死闻名朝野。听到这消息，不由得大怒起来，此等不伦不类之事，岂能袖手旁观？因此决定找李莲英好好的理论一番。这天午后，李莲英正躺在软椅上，悠闲地品尝着铁观音，忽然听李三顺说督察院御史朱一新来访，不由得一愣，心想：我与这朱一新平日里并没有什么来往，他来找我做什么？莫不成他听说自己要成亲，也来表示一下？如果能够得到他的祝贺，那可太好了。想到这里，急忙起身迎了出去。李林笑着打招呼着：“ 哎呦，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朱大人啊！稀客，稀客，来，快快进屋坐。” 等进了屋来，李莲英又开口了：“ 不知朱大人找咱家有什么事啊？”“ 听说总管打算成亲，不知有没有这事？”“ 哎，有这事，还以为朱大人您知道了，原来您还不知道啊。” 朱一新一听，果真有此事。“ 我想问一下李总管，不知您成亲娶媳妇做什么？” 李莲英本以为朱一新是来向自己道贺的，听了这话方才明白过来，于是不卑不亢地回答：“ 朱大人，咱家也是人，也要过日子，你上有老母，难道咱家就没有了？咱家娶媳妇，让她料理家务，侍奉老母，怎么？难道这有什么错吗？ 为人者，自当恪守孝道，这没什么错。不过，请总管不要忘了自己身份。 虽说自己是太监，可李莲英最恨别人把自己当太监看。听了朱一新这话，不由得大怒起来：“ 我说朱大人，你是不是也管得太宽了些？咱家娶个媳妇儿，你也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我看你还是别在这瞎操心了，忙你的正事去吧。”“ 你讨老婆成何体统？我身为言官，自然要管。”“ 那你就管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管法。” 李莲英越听越生气：“ 告诉你朱大人，咱家讨一个还不够，还要讨他十个八个的。 无耻之徒，我叫你讨不成。”“ 哼，王公大臣见了我还要让三分，你一个小小的御史， 也敢对我如此。咱家拼讨，三叔儿送客。 回到家里，朱一心可真是越想越气，自己堂堂一个御史，竟然让个奴才给赶出大门，这让人听了还有何颜面可言呢？绝不能这样算了。朱一心扭头一看，此时夫人走过来：“ 老爷，老爷，您这是何苦啊？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太后正宠着那李莲英，你还去碰她？”“ 我何尝不知道这些？可是我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，吃着朝廷的俸禄，自当尽臣子应尽的责任。如果人人都缄默其口，那成什么样子？”“ 好了，老爷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您就消消气儿，当什么没发生就是了。”“ 不，这事没完，绝不能就这样算了，我还要面见太后。” 一听这话，夫人可吓坏了：“ 老爷，李莲英心毒手黑，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，太后一味的宠着她，难道你还不知道？你要知道，这样弄不好会丢了性命的，老爷。”“ 别说了，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，这涉及到朝廷的尊严，你懂吗？别人不说还可以，我身为言官岂能不说？” 第二天一大早，朱一心便入宫来见慈禧太后。一听是他，慈禧太后就满脸的不高兴：“这些言官整天吃饱没事干，就知道挑刺儿，可不见又不好，只好召进来。 臣督察院左都御史朱一心给太后请安，祝太后万寿无疆。”“ 有什么事吗？”“ 臣听说太监李莲英要娶亲。” 没等他话说完，慈禧太后啊已经不耐烦，瞥了朱一心一眼，拉着很长的声音说着：“ 我以为什么军国大事呢？这等鸡毛蒜皮的事情你也来找我？”“ 太后日理万机，臣知晓，只是这样的事有伤我大清的尊严，臣身为言官不敢不禀明太后，严加制止。”“ 这事我知道，他也是人，也有老母亲呢，需要释放，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前朝不也有这事吗？”“ 正因为前朝有这等事，所以才为后人耻笑，所以本朝不可效仿。”“ 去吧去吧，放着那么多大事不去做，管人家讨老婆做什么？”“ 太后，臣……”“ 别说了。” 慈禧太后看他这副不依不饶的样子，不由来气儿了：“ 这事儿啊是我恩准的，怎么是我做的不对吗？退下去。” 话说着，朱一心回到家里，心想自己可都是为朝廷的尊严着想，谁曾想却碰了一鼻子的灰，越想越不甘心，于是又去鼓动其他的言官联名上奏。可叹的是啊，那些言官都不敢得罪李莲英，凡劝他死了这条心，再加上夫人苦口婆心的相劝，只好姑且作罢。经过十多天紧锣密鼓的准备，李莲英大喜的日子终于要来临了。日子定在16这天，这日子是李莲英专门请白云观老道勾云溪为自己选的。自那次宫中闹鬼，李莲英就迷信起来了。后来虽然知道 是那尤忠为了给慈安太后弟弟尤毅报仇搞的鬼，可毕竟做的亏心事太多了，因此啊，索性的迷信起来。十六这一天，酒蜡菊胡同李府门前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如同赶庙会一般。门前两边各挂着两盏大红喜字灯笼，从门口一直到大厅，铺着鲜红的地毯，院内宾朋满座，光大席就设了六桌，每处又有26桌，取六六大顺之意。如此场面毫不气派。大厅内，李莲英的母亲穿戴一新，端坐在那红木太师椅子上，脖子上挂着那串慈禧太后赏赐的碧玉朝珠，他哪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？看着那些在自己面前作揖问安的大臣们，只高兴得合不拢嘴，那意思好像在说：“你们不是都瞧不起太监吗？看我儿子如何，你们哪个比他强啊？”由于是李莲英成亲，送礼道贺的人自然不在少数。上至各部院大臣，下至宫女太监，都送了贺礼，每份贺礼不下几百甚至几千两银子。就连那些地方督府甚至边寨要员，也都派人送了钱礼物。那些礼物啊，摆在院子正中央，占据了好大一块面积，五颜六色的绸缎，晶莹剔透的玉器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其中纯亲王的贺礼格外引人注目，那是宝星一座，犀牛角雕加官进爵碑一个。如此的场面，就连李莲英也始料未及。看着那堆积如山的贺礼，李莲英真的陶醉了。此时刚毅笑着说：“总管，日已正午，是时候了。”李莲英这时候才清醒过来，心想着：“哈，怎么连正事都忘了？”“好，好，对，对，马上开始。”随着刚一声婚礼开始，新娘子张如玉飘飘逸逸地走进客厅，她大大方方给客人们道了万福，站在李莲英的侧后。那张如玉本就有几分姿色，再经过一番细心打扮，更显娇艳。她身着大红色的裹身旗袍，旗袍的领边、袖口和胸前的突出部位，像是爱尔兰花边和细绒带，脖子上挂着金项链，闪闪发光。那白嫩的皮肤、凸起的臀部、窈窕的细腰，颇有些洋女人的体态，看得众人是目瞪口呆。桂良眨了一眨蛤蟆眼，对着孙玉文的耳朵小声地说：“真没想到总管夫人竟如此迷人啊。”孙玉文这时候看得两眼发直，不由得小声嘀咕：“是够迷人的，只是可惜啊，一朵鲜花插在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孙玉文方才明白过来，急忙用手打住自己嘴。恰好在这时候进来两个小太监，手捧地毯向李莲英说：“总管，这是圣母皇太后恩赐的，请您收好。”一听这话，李莲英慌忙跪下，双手接过。连当今大清国圣母皇太后都送来贺礼，这份恩宠能不让人羡慕吗？看着众人羡慕的目光，只见李莲英摇头晃脑地说：“三叔儿，打开地毯，让各位大人饱饱眼福。”众人真的是大开眼界。这是一条古朴典雅的丝地毯，看上去光滑，摸起来柔软，四边是百鸟朝凤，四角是黑龟戏水，正中间 百花丛中用金线绣着一个喜字。除了李莲英，谁能得到这样的恩赐？众人不由得交口称赞。只见大学士周祖培惊叹地说：制作如此之精绝，真让人叹为观止啊。嗯，这还是平生头一次看到。这时候孙玉文赶紧开口：那是自然了，你不知道吧，这乃是越南国送给太后他老人家的贡品呐。孙玉文说这话仿佛呢是要弥补自己刚才的过失。他说得好，却没想到刚毅比他说的还好。如此珍贵之礼物，也只有咱李总管能得到，众位大人说呢？啊哈哈！哎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听着众人你言我语的称赞，看着众人那一双羡慕的眼睛，李莲英真的是如醉如痴，有点飘飘然了。婚礼到这时候已经进入高潮，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就在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就在众人品头论足之时，一个小太监拿着个大红信封走了进来。总管，督察院左都御史朱一新朱大人派人送来贺词。一听朱一新，李莲英不由得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。朱大人，你不是不怕死，遇事敢言，怎么到头来却败在我李莲英的手上？没想到会有今天。想到这里，只见他大声地说道：各位大人，督察院左都御史朱一新大人送来贺词，请大家听听。朱一新可是出了名的不怕死，怎么会送贺词呢？众人不由得纳闷起来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虽然不言不语。